小猛啊，不是叔叔不给你安排职务，你从来没来过公司，哪里懂得做生意？这样吧，你去跟秦总说一声，我会安排最好的项目团队来跟进这个合作，让他尽管放心就是。 叔叔也知道我没来过公司，你看我也不小了，迟早要进公司的。之前爷爷病着的时候，我记得他在公司给我准备了个职务的，我也不贪心，你就让我继续担任那个职务就行。 雷猛记得是公司副总的职务，还是专门负责项目这块的副总。雷红哪里肯把这个职务给雷猛呢？就想跟他打太极。就听雷猛继续说道： 叔，秦总可说了，这个项目只跟我谈，难道你不想跟秦家合作吗？ 这句话可是记猛药，直接就把雷红给吓住了。 想当然想了，行吧，那我考虑一下，你先回去等消息。 雷猛这回倒也是爽快，立马站起来就打算走人了。 行，不过我能等，秦总可等不了，最多明天下午，得不到答案他可换人了。 哪里会等到明天下午呀？雷猛对雷红的了解，最多当天下午他就会把这件事给搞定。这副总的头衔啊，给他是给定了，至于有多少实权，那就不好说了。雷猛不在意这实权这事儿，进公司是第一步，头衔是第二步，其他的慢慢来，只要进了公司，其他的事情那就好说了。这事儿比雷猛想象的还要顺利，他以为雷红会守死这条路，不可能让他进公司的。呵呵哒了，这还得感谢秦锦城。想到那个男人，雷猛眉头稍弯，看不出来是高兴还是生气。他打了个车，先回了一趟雷家的别墅，从车库开出机车，直奔萧炎的住处。三天了，他等得有点急了。敲开那扇快要散架的破木门，居然没有看到萧炎那货。桌子上放着一张留言条，用一瓶水压着，显然是留给他的。上面写着：徒弟，来山里找我。就看到这句话，雷猛眉头狠狠地皱到一起了。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。萧炎说的山里是城外的一处荒山，他平时很少去那里，如果去那儿一定是遇到了什么解不开的难题了。那处荒山之所以荒，是因为它极具危险性，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靠近。看似一毛不拔的贫瘠土地，里面是遍布毒物，蛇呀，蝎子啊，毒蜈蚣啊，你见过的没见过的都在那里存在。听说这里曾经被当地人称作是死亡之地，后来被政府封了，禁止村民靠近。而整座荒山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山顶的一处岩洞，可能是地质的关系，岩洞里不仅是没有毒物，外面的毒物也从来不会进岩洞。但一般的人呢，哪里上得了山呢？但萧炎这逼可以，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爬荒山，有时候一连在里面待好几天。要不是雷猛认识他，知道他的本事，都担心他会死在里面。像萧炎这样的人，可能死了也没人知道吧。他知道萧炎为什么会去荒山，肯定跟他拿过来的盒子有关的。你说解不开就解不开吧，为什么非要这么逼自己呢？雷猛不敢耽误，离开萧炎的住所，先回了一趟别墅，拿了自己的装备，又去附近的超市买了几袋压缩饼干跟功能性的饮料，这才骑着车前往荒山。荒山在城外，骑车过去把那速度拧到最大，也得一个多小时呢。雷猛今天有点慌，出门的时候车胎打滑，差点摔出去。艳阳高照的天气，车胎打滑， 这实在不太应该呀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。雷蒙把车的速度调到最大，选了一条车少的道往城外开。眼看已经到了收费站了，雷蒙也做好了减速下车的准备。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拐过来了一辆商务车，雷蒙余光瞥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卧槽一句便一头撞了上去，人直接飞出去，撞到了收费处旁边的铁栏杆上。幸亏是戴了头盔，这是雷蒙的第一反应。这第二反应就是真他妈的疼啊，这腰部以下的位置火辣辣的，这也不知道是撞破了几处，这肋骨这折了没折呀。雷蒙是被人给拖起来的。 雷子， 头盔被人取下来，雷蒙看到了安哲臣的脸。收费站的工作人员有人要去报警，被安哲臣的人拦了下来。他目光一扫，冷冰冰地说， 我们私了。 这意思就是不需要走司法程序了。雷蒙身上虽然疼，但是脑袋呢还算清醒，知道今天这出呢是他的责任，走司法程序没准呢他还得进去关几天呢。安哲臣是在替他考虑。 安哥， 能在这儿遇上安哲臣让他有点意外，他不是应该在国外的吗？ 别说话，你腿在流血，我带你去医院。 安哲臣勾着雷蒙的腿就要来一个公主抱，那雷蒙哪能干呢？他就是腿断了也不允许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男的给这么抱啊。那当然了，你换成一个女的那也不行啊。 别，还能走，没那么严重。 他搭着安哲臣的肩膀自己是站了起来。安哲臣的目光微凝，略有不悦，但也没有阻止他，扶着他上了自己被撞的商务车。车头瘪下去一块，但是没影响车的性能，还能够开。 陈吉，你去把雷子的车开回去，顺便去趟修理厂，检查一下有没有哪里撞坏了。 这个时候呢，他还能关心一下雷蒙的车，让雷蒙挺意外的。 是。 陈吉是安哲臣的助理，听到吩咐之后，便走向了倒在一边的机车。 这位雷少爷爱车如命，尤其是这辆机车，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道改装工序，才有今天这样的性能。要是真撞坏了，他指定心疼。 陈记一边扶起机车，一边想：雷蒙可不知道他还有这么多的心绪，浑身上下疼得要命，让他没工夫关心他的车。 安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雷蒙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坐好，顾不得流血的双腿，先问道。 别说话，我先看你的伤。 安哲臣目光冷沉，上手就撕了雷蒙的两条裤腿，动作又粗鲁又利索，都不给雷蒙反对的时间。 我操，安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 白皙的小腿整个露出来，如果不是上面斑斑血迹的话，安哲臣可能会有些别的想法，但此刻他没有那个心情。车上有简单的应急药箱，他拿过消毒水开始给雷蒙处理伤口，动作很快却温柔，生怕多弄疼雷蒙一分似的。他一边洗掉那些血污，一边回答了雷蒙刚刚的那个问题。 给你处理伤口不是耍流氓，你紧张什么？ 雷蒙喉头一紧，心都快要蹦出来了。这能不紧张吗？他一个喜欢男人的人，被另一个男人给撕了这裤子了。这雷蒙的喉头发紧，不由自主地把腿往回收了收。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，可安哲臣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感觉不到他的动静呢？眉头一皱，伸手又把他的腿给捞回到自己的腿上，而且很凶地说道， 不想血流干的话就别乱动。 男人几乎是把他的腿抱在怀里的，动作轻柔地替他洗干净他的伤口，又替他上了药。完事儿后还不满意，眉头皱得更紧了，脸上看起来也不高兴。 伤口太多了，我只能简单的先给你包一下，还是得去医院处理一下。除了腿，你其他地方还有没有伤？ 没了，谢谢安哥。 雷蒙后背也是火辣辣的疼，刚刚摔在地上的时候是背先着的地，接着才是腿。不过这个时候他也不敢说呀。安哲臣对他的态度一直都是让他怀疑。太好了，好的不像是对待兄弟。如果他不是喜欢男人，或许呢还感觉不出来，偏偏他不是这个圈子里的傻白甜，感觉又相当的敏锐，安哲臣的态度就不得不让他疑心了。